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你的故事，我的歌，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用音乐向劳动者致敬。下面的这段故事是来自董丽的分享。董丽呢，对于身边的一位同事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刚生完宝宝不久，每天上下班要在路上花费3个多小时，中午根本没有办法回去给宝宝喂奶。每天这位年轻的妈妈都会背着一个小型的冷藏箱来到单位，忙碌之余呢，还要把母乳快速的冷藏保鲜，等到回家之后放进冰箱里，留给宝宝白天来喝，也希望宝宝能够吸收最多的营养，快快的成长。我特别心疼，也特别佩服那位同事，他在关心宝宝的同时，工作依旧做得非常的出色。风里雨里，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尊敬的人。我知道他很喜欢汪峰，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当中送他一首《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想，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用音乐向劳动者致敬。这段故事来自大斌的分享。大斌昨天回家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大男孩，满头大汗，拎着一袋子的快递。男孩是一名快递员，听男孩说，日常派送的话大概每天要送70件快递，今年五一要送的快递特别多，一天大概他要送出150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男孩扛着快递爬了5-6层楼，结果一打电话，收件人说临时出门有点事儿，男孩只能自己扛着快递再下来。每天吃饭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不敢多喝水，时间很紧，而且经常找不到厕所。节假日是快递员最忙碌的时候，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身影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和温暖。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五一这几天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一个难得休息的好机会，但是对于有一些行业的朋友呢，这几天是最忙的。比如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位老听友老丁，他是做餐饮服务的。老丁上班的地方是在西南三环，他主要负责2楼的点菜上菜，一到饭点全是人。他来北京大概有5年了吧，现在是领班，2楼一共45张桌子，哪张有问题他全都知道，他把顾客当作家人来对待，这也是老丁最打动我们的地方。老丁很喜欢朴树，尤其喜欢这首《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和你分享身边劳动者的温暖故事，用音乐向劳动者致敬。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意外的朋友，今天要把一首歌送给他的弟弟小军，还有像弟弟一样的轨道检修员。每天我们都会乘坐火车地铁穿梭在城市之间，而轨道的维修工作就是一群像我弟弟这样的检修员一点一点去维护的。说实话，是在弟弟做了这行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每一个地铁站台有大概上万颗螺丝是需要检修的，弟弟每天就要不断地敲击拧紧。我听弟弟说，每天因为检修站台的轨道要蹲下起立10000次以上。辛苦的背后是一份责任，为了安全做的再多都是值得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把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送给我的弟弟小军。5月份的第一天了，

但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我们用音乐向劳动者致敬。露露在公众平台上呢，要点一首歌《最初的梦想》，要送给一位可爱的小弟弟。每天早上上班，我都会去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吃饭，那是一对夫妻经营的，我最早的时候见过他们凌晨四点都开始营业了。两口子人特别的好，总是笑盈盈的，他们的儿子每天都会在那儿帮忙，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吧，特别的阳光，特别的有朝气。所以今天我也想把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这位小弟弟，在我心里面他也是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期待。所以每天说实话，我的好心情都是从这家早餐店开始的。范玮琪的这首《最初的梦想》，今天我要送给这位少年。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

算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我们用音乐向劳动者们致敬。在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我的同事们，做媒体做电台的朋友。我的节目是中午12点，可如果你把时间倒过来，晚上12点，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了，但是还有很多晚间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下班，他们承受着完全不同的、完全颠倒的作息时间，用自己的热情、用自己的温暖和体谅，陪伴着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说实话，非常的辛苦。我有过大概2年的夜班经历，每天凌晨1点下班，整个人是不困的，等到困意再次上来，都已经是凌晨4、5点钟了。所以每天这些在夜晚陪伴我们的声音，他们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在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美好，而那些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他们从来不说。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故事和音乐能够给你的生活带去一点温度，让我们向这些劳动者致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最好的一天，开启我们美好的五月生活。明天同一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To